求那些让你我目无望，你正在关注谁的近况，地球上我们天各一方，多渴望可与你分享，远距离的你就像在身旁，你的出现那么突然，就在这个时候，我的理智我的感情全都给你看透，我拼命走向前走，你冲在我的左右，你的心你的表情你的那种温柔，只有你会明了我的喜怒哀愁，我还需要什么理由。脑海中不停的暗算，那么近却又那么的遥远，原来爱情像电影一样，你是需要细细上场，但在现实里我不敢奢望，请你快看穿，爱没到绝望，有希望，我们来日方长。你的出现那么突然，就在这个时候，我的理智，我的感情，全都给你看透。我拼命走向前走，你总在我的左右。是我的答案。 你只喜欢我微笑，你决定我的需要，我要怎么说才好，我不是为你制造，爱情像是泥沼，拉住我往下掉，爱是漂亮口号，透过你的视角，你把我的喜好轻易的删掉，变成你爱的调调，你问我我知道我都不知道，我有礼貌，其他家都难过。

接下来要登场的这位歌手叫做王铮亮，他有着斯文俊朗的外形，他清亮飘逸的嗓音以及激情充沛的演绎，展现出了他的个人魅力，非常的。王铮亮带来《 深黑》，是我瞳孔的坠落，你看见了吗？你看见了吗？一片深不见底的冷漠，哦，纯白是我梦境的划拨，你看见了吗？你看见了吗？一次次真丝幻的闪烁，黑白之间纠结无休，缠绵的疲倦，无节节睁开双眼，挣脱后之后觉得疯癫，黑白之间紧闭双眼，麻醉死心见底的冷漠，哦，纯白是你梦境的花朵，你看见了吗？ 的闪烁。黑白之间，紧闭双眼，纠结无休，缠绵的疲倦。迷雾之间，睁开双眼，挣脱后，之后。黑白之间，双眸之间，遇见天地，看见奇迹。 树梢的枫叶缓缓飘落，心我世界依然转动，寻找我离家多年一个人的生活，满地火红色星星在闪烁，肩上的行李多于沉重，或者说回忆多于伤痛，前走，沿途的风景深刻在眼中，陌生的城市而我还是我，一个人我还能生活，没有了你的我还不错，乘坐第一班车前往下的路口，安静的吹风，看过第一道彩虹，仰望天空，我不怕寂寞，心中感谢你曾经陪伴我，我学会了感受。听说你偶然提起了我，人生已不再有所悸动，小朋友许久不见了单纯的问候，我很好奇努力为我担忧，一个人我还能生活，没有了你的我还不错，乘坐第一班车前往下的路口，安静的吹风，看过第一道彩虹，仰望天空，我不怕寂寞，心中感谢你曾经陪伴过，我学会了感受。做紧握手中地图，画满想去的地方，自由奔放。看过第一道彩虹，仰望天空，我不怕寂寞。心中感谢你曾经陪伴我，我学会了感受。我生活没有了你的我还不错，乘坐第一班车前往下的路口，安静的吹风，看过第一道彩虹，仰望天空，我不怕寂寞，最后感谢你曾经陪伴我，我学会了感受。 坐看风轻云淡，静听七夕关怀，1033听若有情。

这个世界太嘈杂，来这里把心慢慢静下来，经常音乐吧，你的品味知识。 接下来夏天要和你分享的歌曲来自叶倩文。叶倩文早年的歌路有很强的欧美风格，但她走红的歌曲《晚风》以及她歌坛生涯里拿奖最多的那首歌《祝福》则充满了台湾流行曲的味道。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叶倩文带来的《真心真意过一生》。 茫茫碌碌，何苦走着不归路？熙熙攘攘为名利，何不开开心心交朋友？时时刻刻忙算计，谁知算来算去算自己。难长久，何不平平淡淡活到老？真真假假怨人生，不如轻轻松松过一生。是非恩怨随风付诸一笑，聚散离合本是人生难免。爱情也许会老，真心永远年轻，有我有你有明天。 夏天比较偏爱摇滚的风格，于是呢和零点乐队在很多年前有那么一次的接触，就认识了周晓鸥。接下来周晓鸥为我们带来《你是我的偶像》。这首歌用简单的歌词和轻快的节奏引起了许多人的共鸣，在周晓鸥低沉沙哑的嗓音下，破江之水一泻而出，轻快的架子鼓和明朗的贝斯作为整首歌曲的背景，让人感到酣畅淋漓。一起来听你是我的偶像，来自周晓鸥。 好好上帝让他天灵灵地灵灵救救你，嘿嘿，你却要死心塌地，就算昏了头目 实的爱情存在太多的问题，没有人会相信天长地久的美丽。两天情三天意，谁都放弃了争取，除了你谁还能活出去。告诉你悲悲，我只能讨好上帝，让他天灵你地灵你救救你。嘿嘿，你却要死心塌地，就算昏了都没关系。我说悲悲，你只要坚持到底，为了爱拼了命一路跑下去。你就是我的偶像，千万看出了做榜样。 情况

去，比未来多很多感动。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，音乐世界品味引领三三，我们都来听啊。 哦，你怎么可以这样糊涂？请打算给我你的全部，放弃了整座森林，只为了一颗爱耶稣。如何让你明白，让你懂？说到拆相厮守，一直头痛。朝朝暮暮守着一棵树，不敢担保自己承受得住。如果有一天我有了大肚腩，对我是否一心懒散？如果有一天你成了黄脸婆，我是否感谢你流浪流浪上？如果有一天我有了大肚腩，你是否会爱我依然？如果有一天你身材遮了阳，我是否还会为你摘下星星月亮？在瞬间万变，还没爱上是快餐一样方便，因为没有勇气相信永远，只好向你承诺我会以珍惜眼前。如果有一天我有了大肚腩，你对我是否一心懒散？如果有一天你成了黄脸婆，是否我会嫌你流浪又啰嗦？如果有一天我有了大肚腩，是否会爱我依然？如果有一天你身材这样样，是否还会为你摘下星星月亮？如果不相信我们白头偕老，时间保佑我们爱依然，让我们两个人呀花白头发，让我当月亮来温暖你皱皱的脸庞。如果有一天我有了大肚腩，不要紧啦，拿来当枕头睡咯。 在生活当中呢，其实总是要允许有人错过你的，才能赶上最好的相遇。不要贪恋没有意义的人或者事，拎起垃圾的手怎么能够腾出手来接礼物呢？往事不要回头，未来不能将就。我是节奏永不停歇的夏天，继续来这里陪你听歌。 一个眼神让我相信你就是我等那个人，0.3公分擦肩的一瞬，是会不会就是缘分？为何化身的人在我的心海追随我而来？谁不是你的爱？当微风吹过江海，你回头家了，你那盛开的

不用勉强庆祝，没想到答案就不要寻找题目，没有退路那我也不要散步，没人去仰慕那我就继续忙碌，来思前想后差一点忘记了怎么投诉，来从此以后不要犯同一个错误，像这样的感受写一封情书送给我自己，感动得要哭很久没哭，也不是为天大的幸福，像这一份礼物这一封情书给自己祝福，可以不在乎才能对别人在乎，有一点帮助就可以对谁倾诉，有一个人保护就不用自我保护，准备如何结束，有一点点礼物就可以往后回顾，来思前想后差一点忘记了怎么投诉，来从此以后不要犯同一个错误，真正一个感触写一封情书送给我自己，感动得要哭很久没哭，也不是为天大的幸福，趁着一份礼物加一封情书给自己祝福，可以不在乎才能对别人在乎，感触写一封情书送给我自己，感动得要哭很久没哭，也不是天大的幸福，将这一份礼物写一封情书给自己祝福，可以不在乎才能对别人在乎， 接着它，摊开双手，空虚的奶，我的夜有着深深的感慨。 春河北食材快餐游戏2000万元大派送，震撼来袭！2月27日到3月30日，20套复选单注每注奖19元，2不同号单注每注奖10元，奖金派完为止。 生活与梦想是时充满幸福能量，握紧着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，是世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，音乐世界品味一三三，我爱的人 在我看来，其实刘若英呢是一个会用情感唱歌的人，她能够轻易地感染到听众，而且她的歌声当中有一种表达的冲动，将真挚的有感而发的东西通过歌声去袒露表白。一起来听到刘若英带来的《 看你我孤独无期的安全》，怀念寂寞与水火的危险，春暖后向往火焰，虚化后向往沉淀，心就像月亮会圆缺，幸福是彼此牵绊的缠绵，我拥有自我实现的空间，沟通的难免争辩，和乐的难免

收音机前的你，不知道有没有一个这样的人生感受，就是曾经失去过才能够了解到再度得到的喜悦，只有感恩和更珍惜每一次机会。林志炫97年的首张个人代表超级大碟《散了吧》，让你能够了解到记忆因分手而美丽，情歌因志炫而动听，梦想现在开始。一起来听到林志炫带来的《妥协》。 看不见边，你说那才是你向往的天。沉默的我清楚看见，平静之下有着隐藏的危险。无心的承诺说的随便，遥遥无期的永远是你坚持不变的信念。我的认真你总不在意，只想抛开所有的一切，自由自在的飞。妥协，接受你坚持的信念，无路可退，因为爱已不绝对。若是女人的心太野，就不能紧紧留在身边，始终相随。我跟自己放开你无忧的背，没有选择，只为爱太遥远。若是爱人的心不变，我又何必要无奈的妥协，做痛苦的结局。 这故事只能告一段落，风吹叶儿落。都怪爱的故事太多完美，我的经典才这样狼狈。

今天我又彷徨路上，看着冷漠的人群和夕阳，心中泛起那些过往，刹那间眼泪不停地流淌。 昨天曾经年少轻狂，奋不顾身为爱疯狂，依稀想起你的模样，依然给我温暖和忧伤。 我想回到青春的时代，不回头地奔跑和幻想。 我想站在那蓝天大海放声的歌唱，就像青春一样怒放。 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许茹芸，叫做我绝对不说我爱你。这是许茹芸一首很标准的云式情歌，从钢琴和打击乐的结合出来的乐章当中呢，表现出一份浓烈的属于爱的痛。我们一起来听到许茹芸带来我绝对不说我爱你。 我爱你，话说太过没意义，情已满意，怎会没有痕迹？我不愿是你眼中的一颗沙粒。 武器，因为只因人心有一妒忌，只能恨你怪你爱你混淆自己。我绝对不说我爱你，这是我们今生的默契。我相信那是两个人最善良的距离，爱不了你又何苦为难你。我绝对不说我爱你，我连眼泪都埋在眼底。我压抑我可以也愿意抱住你的，让你感觉我是如此善意。 结束我和你